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消渴。那这个消渴这个病啊，我们看这个张仲景的书里头啊，大概就会知道，就是古时候消渴这件事呢，是以这个症状在判断的，就是这个人他非常非常口渴，那就算消渴了。所以并不见得张仲景的所有方啊都治得到今天说的这个什么血糖这边来啊，你懂我意思？就是说这张仲景的这几个条文就是对着症状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要稍微就是小小的重新顺过一遍。但是呢他这个117118条啊，117条他是讲说消渴的人呢、往往这个寸口脉是浮大而跳得慢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浮大而跳得慢的寸口脉啊、通常呢会是这个人底子上来讲啊是一个虚劳的体质，可是他的气呢却是上浮的而不是下沉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基本盘来讲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人的用的药物不太是要用 不太适合用完全是泻的药，因为他人是虚的。可是呢他又说他的肤阳脉啊，就是胃脉拔起来呢是浮而硕，所以呢他就说，所以这个人呢他的胃啊是显得好像有胃火，所以这个人很容易饿，很容易渴。可是呢他很饿很渴呀，吃下去的东西那个营养他就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收纳，所以就会呈现出一个现象，像后面那条肾气完整的现象，就他渴一直喝水，可是喝了水之后好像呢喝了水之后就整个就尿掉一样，就他那个吃下去的东西喝下去的水分啊就在身体里面过一过而已，没有真的被吸收到。那当然我在这个上课讲 N 次了，就是什么第一型糖尿病，对不对？我们西医如果用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免疫失调病，什么是一个胰岛细胞病、免疫系统攻击之类的说法。但是如果以中医一个比较具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说这个人啊他是脏虚寒而腑热，就是本来我们说五脏六腑，对不对？就是本来应该是能量要收在五脏里面，变成五脏藏精的一个状态，可是他的五脏不能藏精，然后这个五脏六出来的漏出来的这个汽油啊在六腑里面乱烧。那这样子的一个五脏跟六腑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厥阴病，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属阴的五脏跟属阳的六腑的一种阴阳隔绝不通的状态。所以大体的治疗如果你是要顾根本的话，那当然还是肾气丸啦。而且在这种情况啊，主要要用到的是肾气丸引火归元的功能，所以里面附子啊其实可放可不放。那个桂枝呢倒是可以用肉桂，因为好肉桂啊引火归元的效果比较好，所以用七味肉桂肾气丸是可以的啊，就是还不一定要用到八味丸。当然你如果你吃附子没什么不好，你就用附子吧，没关系啊。那所以但是呢以症状来说的话呢，肾气丸的主症啊就是要比较有偏向于这个人啊尿频或者是尿崩的那种感觉比较明显。当然糖尿病的人通常一整条厥阴经都是不好的啦，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人眼睛也不好，阴部也不好，这个腿也不好，那这个这样子的厥阴病你用乌梅丸的可能性有没有存在？也是有存在。那用麻黄生麻汤的可能性存不存在？也是有存在啊。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原则上的药怎么开啊，就可以了。那我们说血糖高的人啊，如果他还没有形成肾气丸症， 的话呢，我随便说一个可以用的方法，因为可以用的方法太多了，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大体上来讲，你能够一个方剂里面又能够滋胃阴，又能够补脾阳的就可以用，你知道。那所以我觉得平常常用的方，比如说宋朝合剂局方的这个清心莲子饮，就算是平常常用的方，就是它补的药也有，然后呢清热的药也稍微有一点，然后这样子稍微能够让你的这个脏腑之间的寒热啊能够平衡的话，其实就 OK 了。那我们后代的中医的这个消渴病的分类啊，就是喜欢把它分成上消还是中消还是热消的下消，就是它的这个热燥热的那个感觉呢比较在上面，还是在这个脾胃的中焦，还是说到了下消。那肾气丸呢是非常标准的下消的药，就是以尿崩为主症的时候用肾气丸特别有效。那你说中焦的时候，中消的时候呢，你用这个清心莲子也可以。那我们之前有教过什么呀，白虎人参汤，那白虎汤消胃火，对不对？那人参也可以补元气，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症状不合你用白虎人参汤，你血糖也不会降，可是你症状合了，就是非常热容易出大汗怕热然后又很口渴，那这样症状很合的时候你用白虎人参汤的话，哎，那个血糖会降的。那大约这样子的路数来说的话，你说我觉得白虎人参汤感觉还是有点凶，我想用再温和一点的，我想用竹叶石膏汤，那可不可以？那也可以啊。那还有我们等一下杂病的地方可能会看到那个什么瓜蒌瞿麦丸，那个也是糖尿病常用的方法，就是它又有清上热的东西，又有补下面的冷的东西，就是这一类的方剂，我觉得大原则有抓到的话应该就 OK 了。那我们这决影片后面它有一个这个文蛤汤啊，文蛤汤我觉得也是上消病可以用的方子。当然上消病有的人呢是干脆就是看到这个人好像在发燥热啊，就长期的给他喝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你看啊，用当归把黄芪补气的药剂引过来补血，那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对于这个病机有对到哦，是不是？就是把原来补阳的东西转去补阴，所以也有一定程度的引火归元的能耐啊。所以糖尿病我们说应该用什么方，我觉得好像方剂的那个严谨度啊，我觉得还蛮宽松的啦。但是原则上就是你不可以把这个人的肾搞虚掉，不可以把这个人的脾搞虚掉，就是你吃这个药方原则上一定是要能够补到脾补到肾，但是有能够清胃火清肺火的，就是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你爱吃什么方随便你来，好，就是挑那个人吃起来最舒服的就可以了。而且比如说你吃肾气丸治这个血糖高啊，你也不要说什么才吃两天半就赶快要去测血糖说怎么没有降，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太急了啊。因为一个人会搞到这种厥阴体质，那也通常是很多年累积起来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肾气丸呢，你如果要它药效很快啊，你那个肉桂是不能更多了，附子是可以多一点，就是用汤剂的方法，那附子再加重一点，那这样子是可以一个月里面看出很明显的成效。那可是如果你煎肾气汤啊，因为很多人说肾气汤不好喝，果果的黑黑的，那你如果用吃药丸的话，那就再给他多一点的，就给他多一点的这个余地啊，就是说比如说吃三四个月，那血糖有开始降，那这样也就可以了嘛。反正人生在世啊，就是有进步就好了嘛，是不是？就是慢慢的再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好了。而且肾气丸它因为整个的药的结构来讲，其实治疗到那个糖尿病的很多周边的东西都是有帮助的。比如说糖尿病的人有的时候会容易什么白内障，对不对？那这个肾气丸它也能够延缓这个白内障的问题。 那糖尿病的人，很多人他会性无能，那这样子的话，肾气丸也能够让他的性无能的问题变好。那糖尿病的人也有人会容易脚没有力，那肾气丸用久了吃久了，脚也会有力，是不是？就是他基本盘来讲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不想玩太多花招的话，那用这个肾气丸就很好了啊。那这个，那我们其他的这个张仲景的这些消渴的方子啊，我觉得我们就看一看，因为这个真的比较是治渴病，不见得是对到血糖的啊。那像他五苓散，就是你渴得不得了，然后人呢是燥热的，然后感觉脉偏浮的，而且小便不利，那又渴又小便不利，那当然就五苓散了，对不对？这个，那如果再燥热让你有失眠心烦的话，那你就猪苓汤嘛，是不是？那金匮要略还有个猪苓散啊，都可以用。那这个一热一调呢是这样子啊，一热一调那根本就是不关系到血糖，几乎都没有关联的。这一条是这样子，他说这个人啊渴得不得了，可是呢又很会反胃，很会吐。那这个代表这个病人呢是他的消化道啊完全不会吸收水，所以那个水啊都留在消化道，不是吐就是拉稀，然后他整个人还是干的。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补强他消化道的吸水功能为主啊，那这就是茯苓泽泻汤是标准盘。那至于这个122条的这个文蛤汤啊，就有一点会跟糖尿病的病人有相关了。那这个文蛤汤是很标准的这个上消用的方子啊。那你像文蛤呢，就是那个一般那个蚌壳的那个壳啦啊。那我们如果要说这个蚌壳的文蛤的效果来说的话啊，它跟牡蛎壳不一样的，它就牡蛎壳是比较是黏在海里某个地方，不会爬来爬去的嘛。但是文蛤这种比较小的蚌壳是会在海里面是能够像蝴蝶一样拍拍翅膀飞来飞去的，所以文蛤的效果比较是走到那个皮肤下面，也就是它能够把皮下的那个热水化掉。那相对来讲，等于是因为人的皮毛跟肺脏是相表里嘛，所以文蛤汤是特别清啊肺有热造成的一种渴症。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要跟糖尿病连上关系的话，那就是跟这个啊上消型的糖尿病就有关系。所以他就是这个人很渴，而吃东西啊就是狂吃猛吃，一点节制都没有，那你知道他是这一个块从胃到肺这一段火都太旺了，对不对？所以石膏放个5两退胃火，这不要客气，就是这个人胃火太旺狂吃猛吃的时候，石膏就这样子放下去没有问题啊。那这个至于肺的热的话，这个汤有麻黄啊，它也是希望你喝下去微微发一点汗，把这个肺的热啊给它发出去。那另外关楼曲脉丸等一下看杂病会看到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到这样子。因为我上课之前在那边跟谁在那边闲扯，我说糖尿病啊现在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中药有没有效的问题了，是不是？是病人肯不肯吃中药的问题。就是现在西医都恐吓的教育做得很好啊，是不是？就是以糖尿病所以就要你怎么样，就是什么你不可以吃高淀粉的食物，是不是？你不吃高淀粉的食物，你那个脾啊肾的虚怎么救得回来啊，是不是？那你一开始那个病人得了糖尿病就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我开中药有什么用啊？这主要是这一块我觉得很讨厌。因为你说淀粉吃的少其他的东西吃的多，那如果你这个人他你的食物摄取变成说是蛋白质比淀粉多的时候，这很伤肾啊，对不对？因为淀粉要吸收的多，蛋白质才好消化好代谢嘛。所以你淀粉不吃的话，这个人他就已经是往这个肾越来越糟糕的状态了。那还有些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当然 糖尿病的患者一般来讲，应该什么水果也会吃的少一点嘛，因为水果也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还不用太考虑。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青菜吃的凶不凶啊？现在的人很多人很凶，对不对？那现在的人是肾衰竭的人，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被青菜里面那个钾离子搞到肾撑不住啊，那已经不是吃太咸那个钠离子的问题了，是反过来了。就古时候的人他吃的太咸，肾不好，那是钠离子的问题，那是盐巴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台湾人啊，肾坏掉是钾离子造成的，肾坏掉很多啊，所以是青菜里头的这些东西。那所以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你叫我治糖尿病，对不起，我不会治。那你要叫他敢吃，那谁是叫得动的？我觉得要打破这个西医教育的那一块观点啊，我一直都觉得很无力啊，好像不太有办法。那至于说，而且你知道，如果你叫一个本来乖乖在听西医的话，那样子控制血糖的人啊，这个一下子啊淀粉解放了，多吃一点，而且你要让这个糖容易收纳，对不对？我是说你最好是，这是台中皮沙士教我的嘛，就什么每天100多公克的那个红糖啊，煮水啊，炖那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然后这样慢炖的红糖水，每天当茶喝，这样子对糖尿病的体质很好。啊，那这个吃饭呢，就是尽量吃地瓜稀饭啊，就是用地瓜把这个米的这个地瓜饭或者地瓜稀饭，把这个米的这个精吸纳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好招，可是呢，你知道像我们那个台湾的这个中医啊，江湖上面不是有名的坏脾气是彭义俊先生，对不对？那有名的好脾气是皮沙士先生，对不对？可是呢，彭义俊先生他说什么，人家来医糖尿病，他就先端一碗糖水，你给我喝下去，你敢喝我才治，对不对？那结果呢，皮沙士先生那边呢，也是你来了，我 红糖水端过来，你敢喝我才治你。就是不管是好脾气坏脾气啊，都要好像有一个入门关卡啊。这是你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啊，你中医要出手啊，你太会变成受气包了。那就是你如果那个人如果他不能够把他过去西医教他的那一套哈放下的话，你还真是没办法治嘞。这个，所以这一块是很难讨厌。那我要说的话就是说。人会糖尿病，糖尿病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都是他的细胞吃不到糖，是不是？就是你需要胰岛素，也是要借由胰岛素的引导刺激，让细胞里面能够吃到糖。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身体整个会坏下去，其实是缺糖，对不对？那这个至于说浮在血管里面的糖，那个太多把人泡成蜜饯的问题，反而是比较次要的。那所以对我来讲，治糖尿病，希望它细胞吃得到糖，那吃得饱饱的，那血糖就不用高了。我的想法比较是这样子啊，可是不好讲哎，因为现在大家血糖一高哈，那个吃东西那个小心的那个样子哦，就让人觉得真是没有什么啰嗦的空间了哈。那反而是高血压啊，你要用真武汤来代替他的那个什么利尿剂啊，把他血压慢慢降回来。那个倒是很好插队，就是你跟他讲说你现在西药开始减量，你换吃真武汤，那个比较容易。不过糖尿病有的时候也是吃真武汤很有效哎。糖尿病吃真武汤的话，把它改成绝阴真武汤，就是那个芍药啊拿掉，但是真武汤里面的白芍拿掉，换成枸杞子跟乌梅，这样可以，就是跟真武汤症有关系，有一点挂到的糖尿病的患者，用枸杞乌梅真武汤，那效果也不错啊。随便讲讲，反正病人不会给你，越讲越空虚。那这个。 卷十一这个一二三条啊，这个其实后面还有这个小便不通的一个杂病的部分，跟这个要合并在一起看的。但是他说，如果跟厥阴有相关的，就是说这个人啊尿道好像是痛还怎么样，然后小便一滴一滴的都尿不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况呢，他说是淋病啊，就是尿道发炎了，他说热结下焦。那这种时候呢，张仲景在这个桂林本提出来的办法，我觉得还蛮有点意思的，就是这个热气啊，干脆就从三焦抽掉算，就小柴胡汤加茯苓白术啊，从三焦抽就好了。这倒是一个方法，因为我说，尿毒症的患者，对不对？你用这个，温胆汤也常常治得很不错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一路是可行的方案啊。当然还有后面还有一些补充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了，所以跟十四章的最后啊可以一起看。那么，哎，现在又遇到一个好像选择上面的一个有一点小为难的点啊，就是我们要先看近病阴阳易，还是先看十四章的最后面？我们先看十四章好了啊，那个什么痰饮水肿那个啊，上次十四章上到一半嘛啊，我们往后面看，就剩一点了，把它上完算了。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水肿病的那个甘草麻黄汤跟越碧家族汤嘛，是不是？那我说甘草麻黄汤在唐朝比较是拿来治疗那个什么吃那种矿物药啊，发热的那个要把矿物毒排掉的时候用的。那姑且我就说不说好了啊，反正意思跟麻附干意思差不多嘛啊。那越碧家族的话，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呢治疗这个水肿病呢，都是有一个跟外国西医啊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中国人是喜欢用什么叫做。俗话是叫醍醐揭盖法，对不对？就是你的肾卡到的时候，你去开汗孔，让它的肺通了，那肾也会通，对不对？这是中国人很习惯用的方法。甚至是治尿毒的时候，你用一大堆生姜汁喝下去，哎，其实那个人也是发一堆汗，那个汗都是尿臭味，但他的肾脏的负担就解掉了啊，他的肾就有修复的机会了啊，所以这是中国人常用的方法，所以用汗孔来代替肾脏一段短时间，让肾脏能够恢复功能啊，这是比较就是不用透析的洗肾法了啊，这样子。那至于后面的那个六十五条以下的黄汗病，我们在教桂枝系统的方的时候都教过这些方了啊，所以我们。就是黄汗，就是比较是三焦的里面呢有湿热，所以用桂枝类的方剂啊，跟黄芪一起搭配，把三焦里面的湿气排掉啊。那我们如果用经方来说的话，要疏通三焦，张仲景常常用的是柴胡，对不对？那如果是要补三焦的话呢，张仲景常常用桂枝汤结构，就是所谓的健中气的药，其实都很补三焦啊。那当然猪皮也很补三焦了。那接下来六十七条后面呢，讲的是痛风啊，就是痢疾。那这些方呢，也都上过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跳过。然后呢，七五七六条呢，其实也上过，这是说这个人的气转不过来，这个气氛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教桂枝汤加减方的时候，这一个转气汤，就是桂枝去芍药加麻附辛汤，其实也教过，对不对？这个。我说是那种你水肿的时候，水肿呢按起来那个水皮肤还很有弹性，会端端的那种，就是那个水都还闷在一个一个的细胞里面的那一种，那你要让细胞吐水就要用这个转气汤。那当然有些人他什么腹水啊肾脏病用这个转气汤一样可以排。那我们近代后代临床，不要说后代，就是日本派临床，就是说那个破溃出血型的癌病，那用这个的话比较有效。就是好像那个癌病之所以会一直破溃出血，就是他好像要吐什么东西吐不干净，你用这个汤帮他吐干净了，反而那个癌病的那个出血会止住啊。那这是 这样的一个方。那这个如果你的这个胀满的地方是心下啊，这个胃的地方的话，那枳实白术汤呢也是基本方啊，就是枳实跟白术搭配，或者是枳实跟黄芪搭配，那都是治疗内脏下垂、内脏突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些都算教过的。所以我们这个十四卷呢，就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啊。这个最后一点点呢，里面的几个方呢，瓜蒌瞿麦鼠玉丸呐、啊，这个倒是可以用用。它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肾气丸症的糖尿病是以尿崩为主症的，可是瓜蒌瞿麦鼠玉丸呢，它是以小便不利为主症的，刚好在这个部分是颠倒的啊，就是它是嘴巴会发渴，可是它的小便呢却常常，你说小便每次尿啊很少，有一点频尿，这样也叫小便不利啊。那个肾气丸是那个人本人会觉得好像怎么吃都不会胖，好像尿怎么太多，那是肾气丸那边。那这个小便很少或者是频尿，每次尿就那么一咪咪一咪咪的，这种的话是挂到这个瓜蒌瞿麦鼠玉丸这边来。那这个瓜蒌根也好啊，瞿麦是清上面的热的，那瓜蒌根也是润胃的，对不对？所以你说胃太燥热，你用瓜蒌根可不可以？像如果你是要用石膏剂的话，就是说生石膏啊，你也不可能常年累月吃生石膏，对不对？像那个张仲景的那个白虎汤，你吃到几天就会拉肚子啦。所以你长期要用一两一两的生石膏的那种方剂，你就不如啊长期用2000瓜蒌根得了啊，这样子比较也清热，也比较温和一点。那瞿麦的话呢，是比较是消尿道炎的消炎药啊，所以你如果不是那么上热的感觉，不是那么凶狠的话，你用点这个竹茹、竹叶来清上热也行了啊，就是没有关系到尿道发炎的话，瞿麦你少用点没关系。但是呢，有附子、有茯苓，那半铁真武汤就在里面啦、啊，是不是？就是它能够补强你的肾阳啊。因为我们今天当然瓜蒌瞿麦鼠玉丸呢，它本来治的是一个人呐、啊、尿不太出来，微微有一点偏水肿的体质，可是嘴巴又很渴的这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我们不要讲糖尿病，比较正确的对照是，现在有些人他会说啊，他容易水肿，可是又有干燥综合症，你知道，就他的水气转不上来，要用到那么多的附子、茯苓，他的水气才转得上来。可是他上面的燥热呢，要用一点瓜蒌根或者用一点瞿麦去退那个热，那加上小便不通，然后加上偏水肿，啊，所以这一个方子的开法，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你们去开的时候，不一定是照这个方去开，可能这个开法他教我们一个路数，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人水肿的话，你附子、茯苓就给他放下去，那如果他口渴的话，你瓜蒌可以反佐一点，就是这个技术上要会啊。那至于说这个初期的糖尿病可以啊，而且他虽然他这个小便不利啊，是治疗这个好像尿不太出来，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用这个方啊，小便容易失禁的水肿患者一样可以用这个方啊，因为补充肾气这件事情的这个方式还有点用的啊。那至于后面那个有一些方子啊，你弄不到药材就没什么好讲。他说这个滑石乱法白鱼方哈、啊，烧过的头发的炭，中药行还买得到了啊，就是血分有水毒的时候，用头发可以利尿，这是有这么回事的。那滑石可以清湿热，这个也弄得到。但是白鱼的话呀，标准的中医就是说，我现在要说的是，标准的白鱼是苏杜虫，你知道吧？就是那个书里面注有一只白白的像三叶虫一样，会有一点很漂亮的那个鳞 荧光粉末一样的那种有三根尾巴的那个梳度虫。那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养殖成功哎。 二手书店很多， 二手书店很多对吧？一本一本书摊开来抓白鱼啊。其实白鱼啊， 干燥的木床下面， 哈， 干燥的木床下面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你们家有吗？我家绝种了。所以你能够用到白鱼的话是不错了，啊，但是我看你是用不到。那但是呢，你说如果是小便不利的话啊，我用假白鱼代替真白鱼可不可以啊？假白鱼什么？就去菜市场买鲫鱼，然后叫真人烘干打粉，也可以。这真白鱼是昆虫啊，但是你拿一条鲫鱼去烘干的打粉，其实勉勉强强也还可以啦。啊，什么？什么东西？ 古拉仔鱼。古拉鱼。 哦， 不是鱼啦，还是很小的。 不是。什么鱼？你说？ 他说为什么要 布拉 鱼？为什么不用布拉鱼啊？布拉鱼比较像吗？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布拉鱼的比较像，是如果你要用到那个鱼类来治小便的不利，对不对？只有鲤鱼跟鲫鱼的肉有那种蛋白啊，那什么白蛋白还是球蛋白，其中某一种是只有鲤鱼、鲫鱼有的，那其他鱼没有啊。啊，所以你去水族馆买一点锦鲤来烘干可以啦。不会啦，小只的一只才40块。那这个，所以华氏白鱼伞呢，就姑且听听啦。那这个茯苓白术熔岩汤倒是很容易做嘛，啊，就是盐矿里面挖出来的那个青盐啊，啊，然后呢加点茯苓。加点白术磨成粉，那这个茯苓白术熔岩汤呢，就是那个肾结石或者是尿道结石的人哈，你这个有在吃的话，那通常都是能够让那个结石啊比较小，变小颗一点啊，就比较容易排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方倒是还蛮好用的。那么金匮要略里面还有一个方很好用，就是我们家从前我的外婆啊有一种毛病，就是几年之中偶尔会有一次他忽然尿不出来了，然后他赶快到医院，也不知道什么私家西医诊所，就打一针就尿得出来了，就是那种，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女人长辈老人家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是某种尿道发炎还是怎么样，就忽然尿不出来了。好，就是我也不晓得我外婆是去西医院打什么针啊，那都是很陈年往事了。但是这个如果这种尿道啊那种忽然怎么样然后尿不出来的这种妇女的病啊，那好用而不伤身体的方，我还是推荐金匮要略的蒲灰散。啊，那蒲灰散呢，就是金匮要略的写法，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的话就是用菖蒲啊，菖蒲。那菖蒲的话，我们到中药行去买菖蒲的话，通常是它的菖蒲的根，那菖蒲根就干燥的菖蒲根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龟毛一点的话，那你就端午节前后啊，到药草行这个草药店、青草店哈，去跟他订好几把菖蒲，然后挂在什么后阳台风干。那烘干以后呢，就找一个空旷而没有风的地方，一把火把它烧了。然后到最后，他那个菖蒲啊，一斤两斤的菖蒲呢，烧出来会有这么一撮的灰。那个就是蒲灰，好，那这个蒲灰呢，如果是要用吃的话呢，就是蒲灰7，然后滑石3的比例，好，打成细粉。那通常你要简单点做法的话，就是找个铁锅子、铁盆子啊，然后呢到中药行去批那个一斤的菖蒲根啊，然后就点个火去烧，它就一直冒烟，然后差不多烧一个多钟头。但是你记得要稍微闪躲一下邻居的抱怨啊，就是你在做蒲灰伞的时候，你先不要在家里面厨房做啊，因为你邻居会打电话给消防队啊。这个小方家院子好像不错用啊，闹中取静啊。 就是说我们家在烤肉就好了，对的。那蒲灰散呢，我们有两个用法，一个是用吃的，就是临时那种尿道发炎小便不通啊，蒲灰散吃了哎就通了，因为菖蒲通九窍的啊，所以通的效果很好。那另外就是非常可怕的那种，就是一人啊一个大腿都肿到两个大腿那么粗的那种大水肿啊，蒲灰散大量的用麻油调了啊，涂全身，就全身上下皮肤用蒲灰散做成，用跟麻油调成油膏涂全身，然后就会小便通，然后那水就退掉，就是那个是治水肿上面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方，而且副作用极小，你可以又吃又涂这样子。可是呢要涂满全身也是很感觉还蛮恶的嘛哈，可是生死关头也不在乎了嘛哈，想到那个麻油味，那个一个人涂满了麻油条的涂蒲灰散，真的是像个麻油鸡一样烤乳猪。 老师，那个尿不出来可以用到宠物吗？ 啊， 宠物尿不出来。 我觉得我这样说哈，比如说茯苓白术熔岩汤里面有盐巴，对不对？那有些宠物是怕盐的，所以不能用嘛。那滑石白鱼头发散哦，人的头发又给猫吃，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让它猫自己吐的毛球来烧啊？就是，但是我会觉得蒲灰散就很安全，蒲灰散宠物大概就蛮可以用。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十四卷啊也就这么收摊了。那这个十四卷最后这个小便不通的地方跟那个前面厥阴病最后的小便不通的地方，同学把它合并起来一起互相参照的使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看那个蔡后劳父这些，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伤寒论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打完收工了。这个霍乱吐痢病呢，我跟因为我们现在不流行霍乱，对不对？那不流行霍乱，那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呢，同学就自己当作是太阴病的补充就好了啊，自己读就好。那么那这个禁病，我们卷十二的第23条开始的这个禁病阴阳易跟蔡后病啊，我们把它快快的看过来。这个禁病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啊，感冒有的时候会变成啊，好像是我们说脑膜炎，对不对？那脑膜炎的时候呢，人会有这个整个人僵直抽搐的症状嘛，是不是？那么其实呢，张仲景的这个治脑膜炎的方法哈，是比较粗，但是不能说没有效，所以我们就姑且讲一讲。而这个姑且讲讲呢，同学也不用太努力看条文，因为它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是根本就知道是这个病毒攻击的人的脑造成这个现象，对不对？可是张仲景那个时代呢，没有这个观点啊，所以张仲景他的整个医学论述呢，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应该是葛根汤症的加强版啦，啊，就是因为什么葛根汤症后脑勺会僵，对不对？那一定是人比较干燥，然后受了风寒什么什么，就是他有自己一套讲法。可是呢，这些讲法我们今天看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趣了，所以张仲景就把这个禁病啊，这个僵直抽搐的病，其实僵直抽搐的病有的时候用温病学里面的那些方还好用一点，就是如果是脑膜炎那个人是神昏意乱的话，有的时候直接让那个药能够入脑啊，有一些那个后代什么安宫牛黄丸啊、止血啊之类的方子啊，倒是可以直接入脑清热啊，只是那个是很后期的方，而且不太好做，就是制造上有点麻烦，因为牛黄一直到现在都还好贵的，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葛根汤能够医好的话，你就大大的赚到了、哦、因为葛根跟牛黄的价钱差多少啊？对不对？牛黄是0.3公克，差不多台币400块嘛，对不对？0.3公克台币400块，那台币400块葛根可以买2斤嘛？所以这个张仲景呢，把这个僵直的病啊，比较不严重的那一种，他分成刚劲跟柔劲，就是这个人啊的脉啊都是浮的，但是浮的比较柔软的，通常这个人呢也就没有抽搐的那么凶狠，那这个就叫柔劲。那这个人他的脉象啊是硬邦邦的浮脉，然后流不出汗的，那这种情况通常呢是抽搐的比较严重的，那这个叫刚劲。那刚劲呢就用葛根汤原方，那柔劲呢就用药就可以退一点，就是葛根汤你不用加麻黄了，葛根呢也可以换成瓜蒌根啦、啊，就是软一点的病用软一点的药，这样听起来逻辑上很单纯嘛，对不对？所以就一个是瓜蒌桂枝汤，一个是葛根汤。那如果呢这个人根本已经抽搐到在那边咬牙切齿了，他说戒齿就是那个牙龈啊整个牙关都咬起来了，那那个热啊葛根汤也清不掉了，瓜蒌桂枝汤也清不掉了，那张仲景就用什么大承气汤，就这样。所以张仲景治这个病用的药是很粗的，不像后代方用什么牛黄之类入脑清热的那种药，不是，就是很大承气汤，就很快把那个热血整个抽掉，那让这个人不要干掉，不要烧的那样子抽起来。那至于中间有一个桂林本独有的方式，那个什么厥阴劲，他说如果这个人啊抽搐的时候是手脚发冷啊，然后呢好像打摆子一样烧一烧又不烧，然后整个脸发青啊，那脉沉悬，他说这个东西的话呢就不是标准的那个热性的那一路的那个劲病，而是厥阴风寒。那这个厥阴风邪的话呢就要用这个桂枝当归汤的那个结构呢，把一些去寒的药引进厥阴，把厥阴里面的风寒散掉，这个人才能够不再抽搐。那这个厥阴风寒的话，这样的一个方，当然我们近代是还没有什么临床报告出来吧，因为是桂林本后出土的方。可是呢你想想看这个方的结构来讲的话啊，你大概看这个调调啊，厥阴，如果你只抓厥阴风寒这几个字的话，你好多地方可以用啊，对不对？你月经痛也可以试试看啊，是不是？你脚抽筋也可以试试看啊，啊就是反正脸发绿然后脉沉弦就可以开嘛，是不是？这个倒是蛮好用的啊。所以近病就大概讲到这样，因为我在想也不用太用力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脑膜炎然后整个人抽搐了，但也是送医急救了嘛，是不是？那脑膜炎昏睡的话那个什么朱木通是用真武汤嘛，啊就是如果是属于昏迷型的不是抽搐型的，那真武汤比较有对照啊，就是把水毒抽掉，那个病人吃了真武汤会吐水，那吐了水之后，真武汤的明确反应是吐水啊，来不及尿了，那吐了水之后人就好转啊，就是这样子。那38条呢是烧内库散啊，这个是就是夫妻啊伴侣之间其中一方感冒啊没有好透，然后就发生了这个肉体关系啊，然后另外一方呢就直接的从性器官那里啊把那个感冒的病气吸进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吃水饺有一句话，原汤化原食啊，是不是？就是如果是这个先生呢传染给太太的啊，那你呢就要把先生的内裤烧成灰吞下去啊，那这个先生身上的邪气呢，这个在内裤会经过你的身体的时候就会认祖归宗啊，就回去了，然后就从大便出去了，就这样子啊。所以那至于足症呢啊， 抓的，他写什么？这个人呢、啊，会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因为这个阴阳疫啊，就是说性交而染到的感冒的话呢，人会发重，会发喘。通常呢，这个因为是性交来的嘛，所以小腹会特别的不舒服啊，小腹会比较闷啊、臭啊。那那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吸进聚集。这个你就看，我跟你讲，阴阳易的人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头啊歪一边，就是他觉得一股热气冲上来，那个这里那个病气直接从这里，就是人在性交的时候应该是直接从厥阴那边冲上来，你知道？所以他这样子进来的那个人就会头歪歪的啊，然后头昏昏眼花花的，然后你看这个样子就知道，第一件事情要问说，你的另一半的内裤不是弄的吗？弄的你烧了不能吃啊，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你是不小心有这种阴阳易中标的经验的人啊，那你这个还是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内裤，你给他强调，就是说除了松紧带的部分之外，要纯棉或者纯丝的啊。就是不要穿那种很情趣的、很奇怪的成分的内裤，那不能烧就麻烦了。那这个方子呢？大陆啊，这个共产党统治之后啊，那个学校里面有一段时间都不敢教的呀，就是这个太迷信了啊。就是张仲景有一些很迷信的方，像蜘蛛伞已经很迷信了嘛，对不对？那这个烧内裤伞那更迷信了，所以呢，就说这是什么封建时代的迷信方啊，所以。学校不教，中医教材不太敢教。可是呢，中医师啊，在临床的时候发现这个烧内裤伞有用，真的是可以用的，效果就一如张仲景所说啊，就是有效。所以呢，就大家就知道一下啊。那如果你是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你是有另外一半的人呢，那你就有的时候。不小心这样子传染到了，那就要用烧内裤伞啊。 那这个烧内裤伞啊，这种对治它的这种都是感冒吗？一定要用这个吗？ 我跟你讲，你要用麻黄桂枝汤之类的啊，不是不行，但是你医起来哦。很台湾话说高刚，因为这个样子传到的感冒，它是先入厥阴经，你要从厥阴逼到少阴，少阴逼到太阴，然后再次看能不能转少阳，或再从哪里出去，就说中间转车很多，你气到说我要搭飞机算了，烧内裤啊，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转车转到你就觉得我干脆叫计程车好了，我不要搭大众捷运。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你说艾滋病，就是性交啊，传染到病毒，对不对？那听起来好像 HIV 也是这个，啊、那也是哦，对啊，同性的话，人家是肛交哎，那个不是入厥阴吧？哦，对哦，所以好像路数不一样。如果是因为古时候，如果是肛交传的感冒的话，好像是用种大黄剂，是从大肠那边排出来，不是用烧内裤伞这一路。那至于艾滋病，那根本是另外的治法，啊，就是说，并不是说什么性交传染到的病毒就一定是用烧内裤伞，我没有听说过什么烧内裤伞可以把艾滋病治好的，没这样子啊。哦，因为它已经是在禁病的范围了，所以它比较是它的整个病况是什么发高烧到抽搐的，所以它通常是脑炎那一边，不会是癫痫那一边。癫痫那边的话，它不用发烧，是忽然就吐白沫抽搐，那是另外一卦的这样子。 癫痫的话， 不是超过黑板了吗？就是你要我说癫痫，你慢慢医的话，我上次黑板不是超过定弦丸的方子吗？就马钱子啊、蜈蚣啊、蝎子啊那些东西啊，那还有蚯蚓啊、半夏啊、土茯苓啊之类的。那如果你是要用经方的话，有的时候柴龙木有效，有的时候是那个五苓散有效。那保养方的话，有的时候熟玉丸可以用啊。但是我觉得癫痫还是有点马钱子，有点什么蚯蚓比较有效，要蜈蚣不行。那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39条又是教过的。我们在教栀子汤系的时候啊，这个枳实栀子豉汤教过了啊。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呢，就是劳复，就是你病好了之后呢，马上又急着什么上班加班累到了，然后那个感冒又回来了。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枳实跟栀子跟豆豉的结构哈、啊，除了赶驱赶这个感冒的邪气以外，它的结构上比较是会帮助那个肝脏啊，把这个脏东西排出来了。就是你人刚病好啊，就是肝这个排毒的能力还有点弱啊，所以你用这个枳实栀子散呢，可以把这个肝热跟肝里面的毒稍微清一清。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方哈、啊，你如果要做最廉价的什么养肝丸的话，其实这个方就不错用了啊，不用往更高档的啊，就是当然你要清农药的毒的话，你的养肝丸里面还是要有点什么绿豆黄之类的东西啊，对于那个菜里面的农药比较有用。那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啊，劳累到有点要生病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方就很好了。那至于说小柴胡汤的这个就是感冒好了之后呢，又开始发烧，那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夏至秋的开关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就是你以为感冒好了，然后他又烧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小柴胡汤通常是比较好的选择了这个也是教过的条文。那至于这个卷十二的这个41条啊，就有点讨厌了、啊，就是这个牡蛎泽泻散啊不好用，就是吃过的人啊都在抱怨，说是这个不舒服，所以这个方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教比较好。他简单说，他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就是你一个重病或者重感冒哈，好了之后呢，你发现你的腿啊比以前容易水肿，那有这样的人吗？有吗？偶尔还是有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往那个腿啊抽水的话，牡蛎壳啦、泽泻啦、瓜蒌根啦、暑漆，我跟你讲，暑漆啊，那一点点就会让人觉得很恶心了。这个。那停力是还好，然后桑露根呢，又是有那么一些些哦，你吃起来就会觉得它抽水抽的你有点不是很舒服。那海藻呢是不好吃，但是倒是吃起来没什么怪怪的感觉了。所以这个药爱用不用就随你便了哈，因为评价不好，哎，就是。说是吃了不太舒服，就有些人这样子讲，就是药效是有了，可是我在想说，你如果真的要开的话啊，是不是要把那个暑漆去掉比较好？因为你吃个几公克、3-5公克啊，那个量的暑漆，有的人就已经会反胃了，要吐了。啊，那尹莹好像吃过吧？那尹莹吃过，那时候是无聊吃减肥嘛，对不对？也不是真的在。在完全对症的吃，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爱味 啊， 不舒服，而且超级难吃。 对，超级难吃是一点。那里面你有放暑漆是不是？ 我好像改长山。 哦，对，改长山暑漆是同一个植物啊。 而且常常还有炒过 啊， 在打粉，就是比较会比较不恶的方法我都做了， 那还是恶对不对？ 恶 很恶， 我还用胶囊装起来吃。 还是很棒，所以这个方到底是发明出来干什么的？我想我们只能够，就是非常逃避的说啊，有病则病受之啊，就是 没有病， 就是没有病的话就人受之哦，就比较难过了。然后呢，42条呢，也是一个。蛮要紧的这个治疗原则，就是他说你啊，有的时候病好了之后啊，那个喜唾久不了了，就是病好了之后，你的那个痰啊一直没有办法断。那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有的人感冒早就好了，可是鼻涕呢还拖三个礼拜，对不对？那像鼻涕啊，也不见得是那个。从这个气管上来的、啊、对不对？鼻涕很多时候是从脑滴下来的，是不是？就是直接这边就流出来了。那比较轻的鼻涕常常是直接从脑部滴下来的，那比较黄的鼻涕呢，常常是脑子里面的那个热啊传到鼻窦，然后从鼻窦产生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病好了之后还一直有一点痰吐不干净的话，那你要想是不是你的身体哦是脾虚啊，脾阳不够，所以呢身上的一些水啊你管不住它，在那边乱漏一通。那你要管住这个水啊，大病之后的那个鼻涕或者吐痰不能收工的情况，不是用理中汤呢，那就是用真武汤了。那当然，当中里面写理中丸啊，就做成丸剂来吞。那吞到这个，因为理中丸呢，理中汤喝下去啊，直接在这个地方热。那理中丸如果你吃药丸的话啊，会有希望吃到是小腹发暖。那如果你是能够吃到小腹发暖哦、啊，其实人的那个药的感，吃药的感觉哈、啊，比吃到胃发暖要舒服哦。所以理中丸有它的优势，就是。作用还更下去一点，会暖到比较偏下焦一点，所以你想省事，你吃真武也可以。哎，上次好像颖颖说什么赵嘉文什么怎么样吃真武汤收那个是鼻涕还是吐痰啊？是你是什么事情？ 鼻塞，鼻子很塞。 哦，就是鼻涕很多，鼻子很塞，痰很多。那赵嘉文是吃。真武汤，对不对？所以就是要让你的身体管住那些水，就是有的时候病过一轮之后，你的身体有点好像忙不过来了，那个水啊，就变成野孩子了，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收拾它。所以呢，如果我们是一感冒的时候就流清鼻涕，那是麻复心，对不对？那是受寒，赶快把那个寒气逼出来为主。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感冒的后期，这个清鼻涕啊，或者是那种果冻状鼻涕啊、痰啊，还收不干净的话，那你就要从水毒的角度去想它。好，那至于中间如果鼻塞到要死的话，不要忘记咳嗽篇还有一个停利大枣泻肺汤，对不对？那个是塞到都不能呼吸一样的啊，要用停利子才能把那个塞住的水抽掉。那。另外呢，就是黄鼻涕这一路哈，我们如果你说只要是治标的话，像这个市面上好像有那个什么，有一个汤叫做鼻梁汤，就是对鼻子很良好的汤，那个成方。那鼻梁汤是不是有一点像是什么葛根汤结构加一点什么苍耳子那一类的，还是辛夷之类的药？我没有再记那个方了，就大概那一路的。也就是说，鼻窦的东西那个脓啊，要挤出来，我们基本盘应是葛根汤加桔梗石膏嘛，是不是？可是呢，只是挤出鼻窦的脓啊，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病治到本？那又很难说，因为这个鼻渊这个病啊， 我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啊，是胆热依于脑，则心安鼻渊，就是说如果你的胆经有热啊，那个胆经的热会直接往脑里面去，那个胆经的热传到脑了之后啊，那个脑里面就会让你这个地方都流出类似黄鼻涕之类的东西了。所以是不是要用一些清胆热的法比较好？那莹莹啊，上次你妈妈那个鼻涕我们是开什么方啊？我都已经忘掉了，有加鱼脑石的，是用温胆还是用小柴啊？ 他都有嘞。 有用温胆，又用小柴。 对啊，鱼脑石是加温胆，那、 哦、 小柴胡汤是加耿耿。 哦。 对。 就是说，你要用一个能够把少阳的热邪清掉的方子，然后呢，再挂一点，就是稍微帮忙的药，像鱼脑石，就是那个黄鱼之类的那个鱼啊。那黄鱼类的鱼，中国人都统称为石首鱼嘛，因为它的那个鱼的脑子里面有一颗石头。我不晓得这边台湾贵不贵，大陆很便宜。太好了，那便宜药。那把鱼脑石啊磨成粉，加到一些能够清胆热的方，温胆也好，小柴加一点什么石膏也好，有的时候要断根，要从这一路去治。当然你最好稍微搭一下手，对不对？看它的这个胆。肝胆脉有没有比较偏玄偏咸偏滑，是不是果真是胆经有热，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胆经有热的话呢，那还是要这样治。多讲这些事情呢，是好像是今年的这个五运六气，好像今年的年气好像是说是木气比较，不是下半年，那个是六气，我在说的是五运的，就是说好像比较有关系啊。那所以同学拿那个表格他会算一下，说不定今年大家会比较有肝火，比较有胆火啊。那这些招数呢就多多少少的晓得一下。那至于说治疗这个流鼻涕啊的药物呢，我们今天一般的中医呢很常用那个什么辛夷或者是苍耳子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不认为辛夷跟苍耳子是错，可是我个人没有那么爱用。就是说辛夷这个东西啊，它是从脑子里面把那个邪气推出来，他的假想是说你的脑子里面有邪气，所以我用辛夷把那邪气推出来之后，那你的那个鼻涕就会停。可是辛夷有的时候啊，邪气没有逼得很干净，那个人的脑子就已经被推到有点虚了。那就是我对辛夷的感觉不坏，但是也没有很好。然后呢，如果是湿气的话，你与其去用辛夷去推脑子里的湿气啊，还不如直接理中汤里面白术换苍术，用那个苍术整个湿气这样子清比较快，比较顺，就是不一定要用辛夷。那苍耳子是，我是觉得有一点把这个药的药性借过来治鼻子啊，有点借过头了。怎么讲呢？因为苍耳子它直接的药性是走皮肤的，也就是说苍耳子好用的时候啊，是用来治那个什么汗斑，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什么皮肤那个白一大块那种汗斑啊，那陈士铎的方就是什么苍耳子跟黄芪一起打粉或者做药丸吞嘛，就是它走皮肤的力道有那么强，甚至古时候苍耳子有一些地方是用来治麻风的。所以我就觉得苍耳子哦，用来发鼻子的话有点太凶，就是你要发到鼻子能够调得好的时候，那个苍耳子已经在别的地方发得过头了，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反而没有那么常用这个一般中医的常用方， 我比较喜欢去思考的是，你的这个鼻涕啊，鼻子过敏，如果是过敏的话，我看你是有没有虚劳自律神经的问题。然后如果你是有风寒之类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会想说我能不能什么汤煮理中汤或者来个真武汤，是不是能够从水毒去治？那如果是黄龙鼻涕、鼻窦炎什么的，那我再想想看，除了局部来讲的话，葛根汤跟排脓汤一起用之外呢，有没有什么胆热的问题可以去清一清？啊，就是我大概会从这几路来看啊。那这个43条呢，讲白虎汤的时候讲过的竹叶石膏汤啊，就这个病人如果是胃啊有虚热的时候，那竹叶石膏汤还是好用啊。那胃又虚又热的时候，应该说脾虚胃热的话，人就会一直犯恶心啊，就是人很虚，但是也有犯恶心。那这个半夏也有，石膏也有啊，结构上是很好的。那你说有的人呢，他这个怎么讲？吃补药就上火的话呢，竹叶石膏汤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啊。那再不然的话，我说那个竹叶石膏汤症啊，跟我之前讲嘛，就是跟那个化疗后症候群很像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可以用。那第44条呢，就是讲一个一般的原则性的东西啊，就是病刚好不要吃太多，就是吃清淡一点。病刚好的时候，你就拜托你就吃点稀饭，对不对？两口面条这样就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什么病一好就大鱼大肉，然后把你的力气全部都拿来消化轴，那你免疫轴一定就荡掉，对不对？所以就是非常单纯的道理嘛啊，所以。就是我们中医常常会讲说，这个大病刚好，然后就吃鸡鸭鱼肉，然后就复发，就死翘翘。这种故事是讲而又讲啊，你要多少都看得到了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啊，《伤寒论》里面除了一些比较少用的方以外，我们这《伤寒论》的部分就算上完了。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呢，理论上是最后一堂课嘛，就是这个。只要教一个什么淤血、吐血、肠痈的这一篇而已了啊，就没有剩下很多东西。你说妇人篇，我在这个班上好像我一直有个疑惑就是你们有没有要怀孕啊？就大家都跟我摇头，你知道，就这一班就是大家就是不是已经生过，就是没有打算要生的，所以这个孕妇胎产保养这一块好像完全没有需要，就完全失去市场的感觉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就《妇人篇》里面那个怀孕到生小孩那一段，我觉得你看现在大家都笑得有点尴尬啊，就是一副就是没有想生的样子。我教错方向，其实你很想生，是这意思吗？ 在教 B 的方 这个叫做吧。那至于呢，那个产后的一些方哈，张仲景的方又显得太粗，就是后代啊，一些什么妇人良方或者是父亲主妇人方啊，那些还比较温柔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妇人病的部分用张仲景的书当课本哦，有它不太可爱的地方，就那个药吃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太难过，有一些会有这样的问题，太凶猛。那么我觉得怀孕来讲的话啊，像张仲景那个什么怀孕期间你可以用来护胎的什么白术散啊什么散，那几个你都可以小小吃一点，用来帮助你护胎。那如果你根本就是流产倾向的，你可能要从附子汤吃起了，对不对？就是有流产的习惯的那种。那怀孕的时候如果有那什么妊娠什么血毒还水毒病啊，那个不是真武汤就是肾气丸了。好，那至于说药生了的那个时候，你们上网去看，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有很多很多生过孩子人都在推荐那个开骨散，就是用那个人的头发跟乌龟壳做的那个什么药。那开骨散用过的人都，我听过的还有我遇到过都说好好生，就是你吃了之后，就是你那个小孩子就好像是去上个厕所一样就解决了，你知道，就是有到那么顺，所以知道有开骨散可以用就可以了。那稍微这些怀孕保养方呢，说一件事就好，就是有一个江湖上很流行的方叫做十三太保，又叫保产无忧散。那这个方子呢，是只有到怀孕最后的一两个月可以吃的，你记得这一点就好了。就是保产无忧散，你不要提早吃啊，你不要怀孕四个月就吃保养啊。那就是说，那个是到怀孕如果是八九十三个月的话，对不对？你第八个月可以吃一帖，你第九个月可以吃两帖，你第十个月可以吃四帖，就这样，就是很偏后期才用的，就是前期不要用。那另外呢，跟开骨散齐名的呢，还有一个方子啊，就是应该是傅青主跟陈士铎的书里面都有，他那个开骨是用一种东西叫做柞木汁，就是柞木的树枝来当做开骨药。那你不想吃乌龟壳，你就用柞木汁。那你柞木汁呢？台湾又好像又没买，没得买。但是淘宝网又很便宜，你们进一斤几十个人生孩子都够了。啊就是在大陆那边买啊，大概我觉得生孩子知道这样就好了。那还有就是生孩子啊，有中医啊有一句笑话，就是说那个偷偷生的私生子很少难产。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偷偷怀的孕啊，不敢给人家知道的啊，然后呢憋着憋着，然后羊水破了，一直忍着忍着，偷偷爬到一个公厕里面把它生出来，那种很少难产。但是呢，你好好躺在床上生的很多难产。简单来讲啊，就是生孩子好生的姿势就跟蹲厕所一样。好，就是你如果你像你用，就是你像憋大便一样憋到最后憋不住了，然后放它出来就很好生。然后姿势上来讲的话，那个什么妇产科的那种什么连续剧看的，我就觉得超不人道的。那个人这样子躺着生，那个地心引力都没有帮到忙啊，对不对？我觉得怎么样那么笨的，生孩子当然要蹲着生啦，是不是？就是像蹲马桶一样的生，不是很好生吗？对不对？买个那个什么马桶类的，摇头是也很难生，是不是？是也很难。就其实男生的也是很难生啊，对对对，就是，但就是说，相对来讲，当然是以坐马桶的姿势好生啊，对不对？所以你去医院，对不对？你不要让他把你往那个什么病床上放啊！你要说你给我拿一个那个医院里面不是有那个蹲马桶用的那个底下动个动的椅子吗？对不对？你说我要坐那个生，那个才舒服啊，大概知道到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少受虐待了。然后我说这样平躺，然后说用力，我就说疯人发神经也不要发到这个地步嘛，对不对？就是你有地心引力帮忙，你可以不太用力啊，是不是？就像所以你就这种事情跟那个妇产科医生事先讲啊，就是我到时候要坐马桶生下来，不要用病床啊，然后尽量憋，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产书啊，中医的产书，就是说你要生孩子，对不对？你就破水就破水，你就破着水在那个房间里面跺圈圈散步，散步到你憋不住再蹲下来就好了，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搞法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胎位不正的那些多余问题的话，你就破了水之后就像人大便一样散步，然后散步然后受不了了，要蹲下来就结束了，就是这样子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好，那这个胎产类的部分我们就不多教。那下堂课其实如果只教那个长庸什么那个篇哦，会有一点剩下的时间。你们之前递的单子哦，有些单子我都懒得回答，因为我在想那同学说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有什么事情还没了结的赶快再递一张单子来啊，那我们就下堂课就来收摊了，好不好？好。